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平行番外第二篇第三集。萧定自登基后天天就在朝堂上旁观或者参与嘴皮子仗，深谙此道，斗志一起，咄咄逼人，陈泽明自然是讲不过他的。见陈泽明被自己说得无言以对，决定乘胜追击。 你若是过不了心头这关，要朕做个欺民霸男的天子也没什么不可。 陈泽明又是难受又是郁闷，自己在意一生的东西就这么被萧定轻描淡写的掠过，真是憋闷难言。萧定又伸手来触他脸颊，被他一把钳制住。萧定挑眉看他，陈泽明低头，萧定倒是想抽手，哪里抽得动。 可是我不愿意，我就是不愿意。 你这个人啊，就是太较真了。 他声音温柔，反倒显出些怜惜的意思，并没有先前那种逼人的样子。陈泽明看着自己手中卡住的手腕，萧定自从中毒后总是消瘦，所幸骨架还大，倒不是那种弱不胜衣的弱态。 臣确实一生较真，也行过许多错事，好在没有祸及陛下。 说着把五指一根根松开了。萧定抚摸着自己的手腕，暗道这劲儿也太大了。 许多错事？你还在介意宣化府之意？归根结底那也不是你的错，你何必这样耿耿于怀？只要有父皇的那封遗诏在，杜锦丹难道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？纵然没有你陈泽明，也有张泽明、李泽明跟他合伙。 可到底那机会是我给他的？ 就是没有你，他依然会找到下一个机会，除非朕能一生不犯错，使他无机可乘。可是那可能吗？朕是人不是神，做不到一辈子不留漏洞，所以朕也应该像你一样反复纠结自己是不是错了吗？朕当然错了，这辈子朕错过很多次，可那又怎么样呢？ 陈泽明动容，抬眼看他。萧定俯身过来，指尖轻挑他的下颚。 错再多次，朕也只能往前呢。 陈泽明并不在意他这个轻浮的举动，甚至都没有躲避的意图。他顺着萧定的手臂往上看，看到了萧定的脸，沉默半晌。 我也希望我能这么想，我很羡慕你能这么想。 你为了挽回做了很多，甚至不惜放弃一切，人所能做不过如此了。让你放弃这些愧疚，朕想也难。朕说这些不过是希望你知道还有另一种想法。朕知道愧疚是有重量的，如果你不堪重负，朕至少希望那些重量里没有朕。 陈泽明的表情被他这句话刺得瞬间生动起来，瞪眼看着他。 确实没有。 那很好。这个感觉好熟悉啊，你是不是做过？ 陈泽明没有躲避，两人相处前他移开了视线，突然又反应过来。 所以那时候你其实是醒着的。 很多时候朕都是醒着的。 比如说呢？ 比如说你酒后夜探，挂在净化宫屋檐下的时候。 陈泽明差点跳了起来，立刻推开了萧定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接着自己也退开了半尺。萧定笑眯眯睁眼看陈泽明额边隐隐冒出的汗。 你为什么觉得一个善于宫斗的人会当着其他人的面酣然安睡？有动静朕就会醒，醒来也不会让人觉察，这是本能。所以朕想让你从了朕，这要求并不过分，对不对？你喜欢朕，一直很喜欢，不是吗？ 陈泽明惊住了，他看着萧定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这句话，居然理解不了这整句话的意思。他忘记了动弹，也忘记了否定，他的时间突然凝固了，他就这么怔怔地看着萧定，在下一刻来临前成为泥石，成为木雕，不知道该怎么反应，不知道应该如何自处。萧定却还是鲜活的，他像得了雨露的树枝一样神气活现，精神抖擞。在他看来，这种事情再正常不过，他也就是轻描淡写的随便这么一提，他甚至不屑为这句话停留更多的时间。萧定抬头拿食指在下唇敲击，这个动作使他平添了一种跳脱的少年之气。 让朕想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好像很早了，也许在陈贵人省亲的时候就有可能了。 陈泽明的震惊无措和无地自容被陈贵人三个字迅速掩盖过去了，他的神色渐渐阴暗下来。 你是说莹莹？ 你还在怪朕，怪朕让你火烧太后的宫殿。朕有很多个理由都很理直气壮，但朕不会辩解的。 你辩解了我更受不了。 朕想也是，那一夜你跟朕在房里嬉戏情动，窗外有人偷看，你追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，窗外应该是他吧。 是， 朕猜也是这样。他生下靖王，原本前途光明，却突然冒险为太后传递书信，原来是为了你，果然是为了你。他对你也算是情深意重了。 我对不起他。 那一夜如果有的选，朕不会让你去做这件事的。 陈泽明茫然地看着他，贯穿了一生的恨意突然无处放置。萧定注视着他。 朕不能临时更改计划，那会打乱所有的节奏。宫变从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朕必须活下去。 萧定说的是实话，虽然他一生之中说过无数的谎言，但此刻他全无遮挡。陈泽明被他放开身段的坦诚惊住，沉默了。这逻辑他早已经知晓也懂，但被萧定这样面对面的解释，要认认真真的说给他听，这样的态度还是给了他巨大的冲击感。他想了又想，好像满腔意气并不能就此散去，但又好像再也无话可说，不禁喃喃道： 当年你为什么不说？ 如果当年朕敢这么说， 你会放弃仇恨吗？ 会吗？不，不会。赤血浸透了的仇恨，我怎么能放手？ 不会，对吗？朕说与不说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那朕为什么要说？如果没有当年后宫这场火，朕也许已经经常这样做了。这样有什么不好？ 是的，并没什么不好。 老实点儿，你不要动。 我不该这么做。 不，今晚我们可以做任何事。点击订阅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。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，将军令。